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English breakfast, your number one breakfast, day in, day out. 这里是英语早餐， 饕餮尽享，给你力量。 Hi there, this is Peter. Glad to see you out there. For today, we have this lesson, 228, Campus Violence. This has already become a very big problem in the United States. Elsewhere, of course, also.Well, we are going to read this article. I mean, I myself will read this article for the first time, and then later on, I'm going to explain everything that I think it is very important. Now, here we go. Being teased, threatened, and hit is a part of a normal day for many students. These children and teens are sadly the victims of bullies.In recent years, victims have started to take action and stand up for themselves. They're fighting back and trying to stop the harassment and abuse that they receive. Some victims have even started to try and protect themselves by carrying weapons to school. Unfortunately, several shootings in the United States have been the results of victims of school bullies.Striking back at their bullies. The typical victim is usually shy and sensitive. He or she may be overweight, physically small, or different from other students. They are targets because they don't fit in with the other students. On the flip side, bullies long for power and are unable to feel the pain of another person or empathize.Statistics show that one in four kids who bully will end up with a criminal record before he or she reaches the age of 30. In the end, bullies need help as much as the victims, and it is up to parents to get this job done. 我们把这篇文章大致念了一下，现在我们一起看前面他怎么说的。Being teased, threatened, and hit.As a part of a normal day for many students. 这个句子的句构它是用动名词短语当主语啊。Being teased, threatened, and hit. 好，整个是主语。动词是 is. 然后后头呢是 part of a normal day for many students. 是主语补主语也称为表语啦。那么我们来看呢，他说啊 be 就是调侃。调侃应该怎么说 ？Teased 就是被取笑 ，threatened， 然后被怎么样呢？威胁 ，and 被怎么样呢 ？Hit 被揍啊，就等于其实它原来是讲 being teased, being threatened, and being hit， 可是有太多的 being， 所以它只要一个 being 就可以了。这个 being 啊，要念成不要念成 being。你要先把 B 念出来 ，being 再加个 ing 的音啊 ，being。好，这个要特别记住。至于另外一个呢 ，be 动词 been 要念成 been， 那是短元音 it been， 而不是 been。I have been in this city for 20 years。我在这个城市待了20年了，或者 I've been living in this city。I have been living in this city for 20 years. I have been. 表面是 I have been. 好，这个 be 呢，这个取笑。Don't tease me. 不要取笑我。Don't make fun of me. Make fun, F-U-N. 啊，再加个 of, 意思是一样的。Threatened, 就被威胁。Don't threaten me. Threatened, 用鼻音。Don't threaten me. Threaten me.好，这边是过去分词 threatened and hit， 是成了一部分，什么的一部分呢？ A part of a normal day， 一般正常的日子的一天的正常日子的一部分。 For many students， 就对许多学生来讲，一到学校就是被人家的这个就是取笑，嘿嘿嘿，呆子来了，你看没有？来，我们用弹弓射他的脑袋，你这样子就不行了。 These children and teens， 这些小朋友以及呢青少年的时期的这些十几岁的这些念初中的啦或者是念高中的这些小朋友呢 are sadly 就是令人难过的是啊 the victims 已经成了这些受害者 of bullies 就是小太保小流氓 bullies 就是霸凌者欺负人的人啊，这些人呢就块头比较大一点，那么就稍微有一点呢胖胖的这样子，没事呢就打人这样子。好了，成了这些受害者。谈论这个 victim， 就是受害者啊。念的时候记住也是短元音 ，victim。Fall victim to 啊，有一个短语叫成为什么的受害者。So many teenagers 啊，许多青少年 have fallen victim to。TV violence 成为电视暴力的受害者 Fall victim to Fallen 是 F-A-L-L-E-N Have fallen 那是过去分词形成的完成时、啊、好总而言之 Fall victim to 那个 victim 就不能加 S 了它是固定的一个短语 In recent years 近几年来呢反正看到有 recent 出现的时候后头的时代通常都用完成时果然你看到了 victims 受害者 have started to take action 已经开始怎么样呢 take action 采取行动 we should take immediate action before it's too late 我们必须要立即采取行动你可以在 action 前面加个 immediate I-M-M-E-D-I-A-T-E 也是很棒的用法我们必须立即采取行动以免太迟我们现在说 pollution has become a very serious problem we should take immediate action to solve this problem before it is too late 以免太迟他说采取行动 and stand up for themselves 然后呢 stand up 就站起来为自己站起来就是保护自己 and protect themselves 然后呢就是呢就是挺身而出They are fighting back. 他们反击。他们现在开始反击了。And trying, 就是 and 后的是 are, and are trying to stop the harassment and abuse that they receive. 同时设法要阻止这些骚扰。Harassment, 就是骚扰。比如你经过去经过这些小霸王啦这些 bullies 啦。他没事就扯你的头发扯你的辫子等等。啊，这样真是不对的啊！这个就是骚扰 ，and abuse 就是虐待啊 ，abuse that they receive， 就他们这是关系代词代替前面的 the harassment and abuse， 好、啊、这两个字，所以这个关系代词也等于 which they receive 他们所受到的这种骚扰跟这个虐待。好，这个 abuse 这边是名词，但也可以当动词用。他们说 Don't abuse your children 不要虐待你的孩子好 Harassment 它的动词叫 harass The girl was sexually harassed 这个女孩子受到性骚扰前面叫 sexually S-E-X-U-A-L-L-Y Sexually harassed Some victims have even started to try and protect themselves by carrying weaponsTo school. 有些受害者呢甚至已经开始设法要保护自己。用什么方式呢 ?By carrying weapons to school. 带着武器到学校。这武器呢那么通常呢就是那个手指头啊有手指圈那个圈那钢圈制成的。那这个套上去就是前面有尖尖的东西一见到人就刺那很可怕的。这样另外带手枪。因为在美国是拥有这个武器他们是这个是合法的 Unfortunately, 很不幸的是 several shootings in the United States have been the results of victims of school bullies striking back at their bullies. 很不幸的是几次的枪击案 several shootings, 在美国呢有好几次的枪击案 have been the results, 那就是这样的结果造成的。什么结果呢 of victims of school bullies, 也就是学校霸凌者。这些呢爱欺负人的这些同学他们是这个所谓打击的那些受害者。这些受害者呢怎么样呢 striking back at their bullies, 对他们这些霸凌的这些人反击这样子。The typical victim is usually shy and sensitive. 典型的受害者通常都是比较害羞也比较呢 sensitive,就是敏感的这样子，那么就是神经紧张的、神经兮兮的、很敏感，也比较害羞。这种人往往他们称作为 nerd。He is a nerd, N-E-R-D 啊。Nerd 是什么意思？就书呆子型的啊，就是整天呢就戴个眼镜，愣愣坐那个地方。那么像这样子这些小朋友呢，以前我在班上的时候呢，在初中的时候呢，看了很多啊。那么是我那时候我是不太读书啊，所以可是还好我不是霸凌的人，我都是蛮同情他们的。那个人呢，经常呢是反过来呢，就会挡住，阻止这些霸凌的人欺负。所以我经常小的时候呢，在初中的时候经常被揍，我知道这个味道啊，这样子。但我也会反击，因为我会这个柔道这样子。所以呢，当我一反击的时候，他们会吓一大跳，而且我脚踢的时候呢。就随时注意，千万不能踢到人中，我们就是鼻子下面那个地方。那一踢到的时候，会造成死亡的事件。好，那么我们接着再往下看。He or she may be overweight， 他可能是 overweight， 也就是体重过重啦 ，physically small， 个头小啦 ，physically 就是生理上长得个子比较小一点 ，or different from other students， 或是跟别人有点不同。那么这种人呢也可能所谓的 Down Syndrome， 也就是蒙古儿，我们叫做的唐氏症的小朋友，那经常被霸凌的，那这是不可以的啊。我们人生而平等，你没有权利来就是所谓的就是欺负他这样子，尊重人，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态度。很可惜的是小朋友呢真的是年纪小嘛，所以很多东西都不太知道，尤其在青少年的时候，叛逆的时候。叛逆这个字叫 rebellious， R-E-B-E-L， 那个来自于 rebel 当动词叫反叛的意思，当名词反叛者叫 rebel、rebellious 就是 R-E-B-E-L-L-I-O-U-S，那么就是在动不动就是叛逆的意思 ，rebellious。好了，那他这样说了 ，they are targets， 他们是被就是捉弄的目标，下手的目标 ，because they don't fit in with the other students， 因为他们没有办法跟其他的学生打成一片 ，fit in with， 他是用引号把它弄起来，就是其实他们愿意跟。其他同学打成一片，但是其他同学不接受。这个 fit in with 就得 mingle with， M-I-N-G-L-E， you should mingle with them， 你要必须跟他们打成一片。 You should fit in with them， you should associate with them， 跟他们来往， A-S-S-O-C-I-A-T-E， 都是很棒的用法。好，我们接着往下看。 On the flip side，就是on the opposite side， 反过来说 opposites O-P-P-O-S-I-T-E， 常常也就等于 on the other side， 而另一方面反过来说 bullies long for， bullies 是名词当主语，所以后头的 long 不是长的，它不是当副词，它一定是当动词， long 当动词是跟长完全没有关系，就渴望要。好，long for 渴望得到啊，这个 long for 就等于一个字叫 desire， D-E-S-I-R-E， desire power 渴望得到权利， and are unable 就没有办法 to feel the pain of another person， 没办法感受到另外一个人的他的痛处，他就是欺负人，他不管对方的感受是怎么样。 Or empathize， 就等于 are unable to empathize， 也没有办法怎么样呢，来能够有同理心。 Empathize 叫同理心， I can empathize with you， 我了解你心里的感受，就 empathize with somebody， 这样用法。好，我们接着再往下看 statistics， 统计数据。好，这里这个呢就是代表统计数据，一个统计的统计数据的 one statistic， many statistics， 它是可以数的，通常我们用复数，但 statistics 也可以代表统计学，这个时候就视为不可数名词或者动词，就是用单数了。 Statistics is an advanced science， 统计学是一个高深的知识。 ADVANCED， An advanced science， 统计数字呢显示啊 that one in four kids， 四个小朋友中就有一个，你不用 in 也可以用 out of， one out of four kids， 四个小朋友里头就有一个。什么四个小朋友 who bully， 这个定语从句的是修饰前面的 four kids， 就是会欺负别人的这些小朋友，四个小朋友里面就有一个，这一个当主语 will end up with a criminal record， 到头来 end up 以后，你看到到头就是 end up， 就是反正到头来就会有 with， 反正有到头来就会有一个，有一个什么呢？A criminal record， 一个犯罪刑事记录啊。Criminal 就是犯罪的或者刑事的记录，犯罪记录。Before he or she reaches the age of 30， 在他不管是男的或是女的，在30岁以前啊，就是这个年龄到30岁以前，通常都会有犯罪记录，就是坐牢的意思，这样子。好，我们这个用法也晓得 end up 这个用法，它后头可以放分词 the man didn't study 啊，或者 the student didn't study， he ended up、failing the best， ended up end 加 ed 念成 ended up， 后头要放分词 failing the test， 到头来他考试没考及格。 he ended up with nothing accomplished， 他到头来一事无成 with nothing accomplished。 好，等等，这些用法是非常的棒。 accomplished A-C-C-O-M-P-L-I-S-H-E-D 等等。好，我们接着再往下看。 In the end， 到头来，这个也是到头来， bullies need help as much as the victims， 这些欺负人的这些孩子们需要帮助，这种程度 much 是副词，then very much， 但是用 as 的时候那个 very 去掉 as much as， 和什么一样的多，第一个 as 代表一样的，一样的多，一样的需要帮助，第二个 as 代表和受害者一样的需要帮助。 And it is up to parents， 那这叫由家长们来负责了。 It is up to you to make a decision， 由你来做负责了，由你来做决定吧。 It is up to youTo make a decision， 好，到头来就由着父母来 to get this job done， 那把这个事情做好，所以父母有这个责任，也就是 and parents should be responsible for this， 就是 父母应该为这个情形负起责任。好，这篇文章我就讲解到这儿。 English breakfast, your number one breakfast, day in, day out. 这里是英语早餐， 饕餮尽享，给你力量。 现在我们就直接看、我们后头的这个语法重点。一，介绍名词 threat 跟动词 threaten 的用法。 threat 当名词的时候就得 menace，有一个用法叫 pose a threat to somebody or something， 对某事或对某人构成威胁。 Did they impose a menace to somebody or something? 我们可以这样说了。毫无疑问的是全球变暖逐渐对人类的生存构成威胁。There's no doubt that global warming is posing a threat to human survival. 这个用法非常的棒。或者 is posing a menace to human survival. 但 threat 要比 menace 这个威胁更强。B, threatened. 啊，不要念 threaten。你念慢是念成 threaten， 念快是就 threaten， 用鼻音出来。threaten to 加原形动词。threaten 加名词也可以，都是威胁要怎么样或威胁怎么样。我们来看这个例子。The terrorists, 恐怖分子，这群恐怖分子 threatened to kill all the hostages， 威胁要把所有的人质要把他杀掉。If their demands weren't met, 如果他们的要求没有被达到，获得回应。Meet someone's demands, 就是符合或者满足某人的要求。Meet his requirements, 都要加 S, requirement, 加个 S。Meet one's expectations,符合某个人的所谓的期望。I don't think I can meet your expectations. 我想我没办法达到你的期望，爸爸。你要我要考这个一流的大学，我办不到耶。我能够进大学门就已经不错了。你这样说了啊。好了，我们接着往下看。Climate change is threatening agriculture the world over. 气候变迁呢？正在威胁全球的农业 is threatening agriculture 不要念成 agriculture 它重音在第一个音节 agriculture The world over 就等于 all over the world across the whole world across the world 都可以 The world over 前面千万不要加个 in the world over 没有加 in 的 The world over 就等于 all over the world 我们再看 C threaten 也可以表示做不及物动词指的是台风啦、沙尘暴啦、雾霾的等等的逼近。I've heard there's a typhoon which is threatening. 还有一个台风即将逼近。Let's take precautions before it's too late. 咱们立刻采取行动啊，采取预防措施，免得太迟。就像我们刚刚讲 ，Let's take immediate action before it's too late. Action 是不能加 s 的 ，precaution 可以加 s。Measures, 措施也可以加 S, M-E-A-S-U-R-E-S, take measures. 接着我们看第二。本课第一段第一句就使用了及物动词 threaten 的被动语态。Being teased, threatened, and hit is part of a normal day for many students. 好，接着我们看第三。复合短语动词 end up, 复习短语动词不是复合啊。End up 是等同于 wind up 啊，这个不要念成 wind 是风的意思啊 ，a gust of wind 一阵风 ，gust a gust of wind。好，我们现在来看 wind 过去式跟过去分词分别念成都是念成 wound 到头来。好，后头要放分词做补助语，现在分词。The gambler ended up losing everything. 不可以讲 to lose everything. 好，我们看 B. End up 或是 wind up. 后头有 be 动词的时候它变现在分成 being 可以省得掉。The millionaire 就是百万富翁 ended up being a beggar. Being homeless. 那个 was 就变成 being. Being 省得掉。Ended up a beggar. Ended up homeless. Wound up a beggar. Wound up.Homeless 就这么说。C, end up 或是 wind up 后者直接可以放介词短语做这个主语补主语啊。那么我们来可以看得到呢，这边说了 the thug， 他说这个流氓啊，好，但是小朋友爱欺负人的霸凌者叫 bully， thug 那是成年人的流氓。Ended up being in jail， 那个 was in jail， 那个 was 就变成 being。省得掉了，所以呢，到头来呢，锒铛入狱啊，所以这个呢，也要特别记住的。